爱，却不懂其中的无奈。迷路在人海，却找不回来天真不变的节拍。我也像个小孩，其实你的爱都不怕有怎样的伤害。我痛你的痛，我哭你的哭，尽管很难熬，太阳就快出来了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